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started tickling. The way she drop it low, that thing got me wanna spend my money on he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没错，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在路上咱们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 说什么 好了、这个呢也是要由一条新闻而引发的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咱们不是说过吗，在 两周之前 对，在马拉松上、南京马拉松应该是吧， 不是 的，哪个马拉松来，我想想啊， 是无锡 苏州、 哦、 苏州太湖国际马拉松赛上、不是有那个跑步的过程当中有人给递国旗， 是我们的志愿者第一大 其实这个再不要再冤枉人志愿者了、都是组织方 要求的、 要求说让人家最后披着国旗过去、 对 对吧、这个事儿当时闹得很大，我记得好像白岩松做的那个新闻一加一还专门说了这个样一个事情、叫做什么叫不要这种形式上的爱国、或者是怎么样、 说的对， 递个国旗、那好，这个事情当时其实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对不对、但是居然在12月2号奔跑中国系列南宁国际马拉松赛的赛场上又出现了递国旗的事情。来自江苏的运动员程千玉以2分27秒54的成绩 啊，不，两小时吧， 啊，两小时，哎呀，吓死我了，啊，对，这两 我的头 马拉松跑两分啊，是 ，sorry 啊，给他踢速了啊，然后呢，2小时27分54秒，哎，那我刚才说两分，我怎么说的后面的？ 我不知道呀，我只听到了一个两分， 2分27分54秒啊，然后那个夺得了国内组的冠军，但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又有工作人员上来递国旗，而且还是让他披着国旗冲过了终点，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就内心里就四个字啊，屡教不改啊！ 真是啊，虽然说我们看这个整个视频啊，说交接比较顺利、没有特别的阻碍，但是你为什么明知故犯呢？ 对呀、 之前有教训啊，你为什么还要再以身试法呢？ 所以这种人，就是我觉得这个组织方就是不看新闻吗？你们都啊，这帮人，我天哪，都是这脑子里边就这种人，他光想着就是说。自己啊，我能不能干这个事儿啊，这个哎呦，你看向别人显示一下，你看我办这个赛事办的 啊， 对不对， 我们中国选手是冠军、 让中国选手披着国旗跑过去等等的、反正啊，他的这个小心思小想法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由这个事儿啊引发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你身边或者你自己 对 有没有什么屡教不改的毛病 啊？尤其是身边的一些小调皮捣蛋们，有没有哈？ 什么屡教不改的事儿 啊？对 啊， 就可能是犯了不是一次两次了啊！ 对对对对， 我小时候就记得有一个儿童故事叫《狼来了》，对吧？吓唬你，狼来了，狼来了，最 终对对对， 狼真的来了，是吧？好像跟这个屡教不改没什么关系。 对， 那个， 我也想说，你当时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急速的在转，这个跟屡教不改有什么关系吗？我跟你讲。 所以我告诉你，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我为什么呢？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废话，我就是屡教不改的典型。 不是，你不是因为说废话，你是不动脑子，你知道吗？屡教不改，不动脑子。所以啊，大家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屡教不改的事儿？哎，磊磊，你真的，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不改？屡教不改 ，我这么一个文明人儿，对吧？ 你别说 健康人儿， 这啊，一点都不真诚。 我 先自我检讨一下。 有啊， 我其实前两天我还一直在反思。 你怎么了呀？ 就是我、 哎、说 我的那个衣服啊，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回到家以后，我那个衣服放衣服的那个屋子啊，总是特别乱，这衣服都是叠的扔在床上的。 你还有专门一个房间放衣服？ 哇！哎呀， 衣帽间是吧？ 对对对对，一不小心暴露了。 是的，哇！ 这一不小心暴露了啊！然后呢，就这个屋总是这个衣服，反正都特别乱，都特别乱，就扔在那个地方，一堆一堆的。后来我想，那都是因为我没有买那个放衣服的架子，于是我就买了一个挂衣服的架子 啊。 结果后来发现，买了挂衣服的架子，这衣服还是很凌乱的堆在这个挂衣服的架子上。于是我开始反思了，其实有很多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比如说那个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就这么乱，而是我一直以来回到家以后就是脱下衣服来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这种习惯，这种习惯 他就是不好的。 你这已经养成了多年的一个坏习惯。 其实而且这个可以延伸起来，为什么有的人他总也，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同样的错误总是重复犯，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改掉那些坏习惯。 对，没错没错， 是吧？ 当然了，咱们指的是这个，又说到了习惯一方面，但是咱们还是说回来，说说那些屡教不改的行为，有的可能不是习惯，有的他是诚心故意的，你知道吗？ 反正 所以咱们也说一 说一说啊 ，屡教不改。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近日开工建设， 还有80余套中小学新款校服亮相， 东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全新亮相， 还有白菜为啥真跌出了白菜价。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那些个曾经屡教不管 屡教不改 的人和事儿。你看我这嘴皮子也是屡教不改呀。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组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近日开工建设，按照规划，雄安站规划引入5条高铁和城际线路，预计2020年底投入使用。京雄城际铁路北起京九铁路里营站，途经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场、河北省霸州市至雄安新区，线路全长92.4公里。 那么全线呢设有黄村新机场、固安东、霸州北、雄安5座车站。雄安站呢建成运营之后啊，雄安新区呢将高效的融入轨道上的京津冀，形成与北京、天津的半小时交通圈，与石家庄1个小时交通圈。到时候呢，京津冀区域的高速铁路，这个网络结构将进一步完善，便利沿线居民出行，促进协同发展。就刚才我念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自己屡教不改的一个臭毛病。 什么毛病？ 你没听出来啊？王一老在这个节目当中指摘我。 哦， 我啊，就是北京人嘛，就经常习惯于给某些词儿加儿化音 啊。 我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交通圈，其实正常来讲没必要。我就给交通圈。 你主要是饿了，想吃焦圈了。我跟你来看一下啊，再来说这个校服的事儿啊。昨天1年1度的北京市中小学校服研发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那80余套中小学新款校服逐一亮相，其中包括礼服、制服、常服和运动性这个叫功能性运动服 4套， 还新添了滑雪服和纯中式的节日礼服 6套。 哦，这些校服采用的面料都是历时1年完成的北京市中小学校服面料体系当中选取的。目前的这套体系有48款面料，以青色、蓝色、宫墙红和汉白等为主色调，每一款的耐汗渍、耐水牢度等数据同时发布。明年中小学校服的工艺制作这个标准将会制定完成。其实说到这个校服啊，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是作为这个叫咱们广播进校园 啊， 也会去到很多的中学去讲课， 中小学校哦， 高中去讲课。 哎呦，帅老师来了 啊！然后呢，前两天去了166中学 啊， 我就发现这个166中学的这个校服啊，袖子都特长。 不是166，我告诉你，很多中学的校服都特别长， 是吧？ 特别肥， 可能也是啊，都很长， 是 你知道吗？让他们上来发个言，都感觉就大臣见皇上的，哈哈，那袖子粗粗一呼噜就上来了。 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家长啊，就是想，哎呦，这套校服也金穿，给他买大两号， 不 穿3年。 其实还真，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咱们传统的校服更多的是要它达到一个什么呢？叫做。让你性别化不是那么明显，你没发现吗？全是肥肥大大， 然后呢，就是你穿上以后就看不出男女，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也可以粉着买小号，这看你选的。 没有没有没有，你即便穿小号，它也不会像那些有一些地方的校服， 它的这个设计感啊不是那么的强烈，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 哟呵， 礼服、制服、长服、功能性的，包括纯中式的， 这些都要看那个各个学校怎么去采纳啊。 嗯，是。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经过半年的升级改造，位于金宝街这一寸土寸金的地界，面积翻了一倍的东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昨天以全新面貌亮相，整个东城38个部门全部入驻，可以办理717个具体事项。不仅过去需要跑不同窗口才能办成的事务，如今在一个综合窗口就可以办完。新增的自助服务区还实现了全年无休，靠人工智能实时办事儿啊！ 对呀，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嗯，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说到的就是 你有哪些身边有没有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自己有哪些屡教不改的事儿。 Thought I looked really cool, singing on TV. Said I wanna be like you, cause your life is perfect. And you got no worries at all, so tell me your secret. Yeah, what do I gotta do? Go, how does it feel living the dream? How does it feel living the dream all the time? She said I gotta have this, wanna be rich. 好，看看这个影影说了，哎呦，这应该是个姑娘啊，说昨天晚上居然梦到你俩了， 哎呦，真的呀，特别帅吧？ 我说我这么累，原来昨天晚上跑到你的梦里去了啊，说梦到 你没干好事儿吧？ 没有，我就。是吧？跟人聊，他说梦到咱们在快餐店里 哦 啊，但是不知道你俩长什么样，所以不知道梦的人对不对？ 梦中人，哎呦， 哎， 你还是首次成为人家的梦中人 啊！我经常，他们经常说哇，昨天晚上又做噩梦了。 大帅他们家那位听见了吧？他经常啊， 是这样。那个其实说到做梦这个事儿，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梦里梦到一些人的时候，你总是看不清他的脸。 对，你努力想看清楚， 对 你 永远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是你就知道你梦到的是谁， 特别清楚。 哎，你记得你认为他是谁？ 这就是梦啊， 很有意思， 朦胧的梦啊。 来来，改天再说说你梦到过谁。哇哇，这个刺激， 我的天啊！再来说说这个。唐朝例子，小时候经常我把拖鞋会穿反 哦， 挨过好几次揍，直到今天还是屡教不改。 嗯， 都30好几的人了，姥姥有一次拿着拐杖点了我一下，说：“ 嗯， 哎，你这孩子，3岁穿反吧，也就穿反了。你30了，怎么还穿反呀？” 嗯， 我硬着头皮说：“这是流行元素。” 对，哎，你看这应了一句老话 啊， 3岁看小。 7岁看老。 对对好 对，有 是吧？ 3岁看小，7岁看老。 哎， 但是我就。不能理解啊，这个拖鞋，不它前面都特别的挤脚吗？要么就是夹脚的，你怎么可能穿反呢？ 哎哎，你这个哎，你那个拖鞋不高级， 高级。 你看酒店里的拖鞋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 那它那头也进不去，穿不进去啊？ 不是，它的反是左右反吧？ 哦， 你以为是什么？ 我以为是 前后反啊， 前后反。 你那个，我的。啊，磊磊啊，你这个想象力，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很清奇？ 你觉得唐朝栗子是傻吗？啊，他每次 30多岁了， 踩着拖鞋头往前走是吗？来看看啊，还有那个一位叫做香奈儿说了啊，我呢属于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 怎么着？ 冰箱里必须有存货，只要缺了某种食物，肯定要买回来。我爱人呢正好相反，只要冰箱里有东西，他就赶紧打扫。可是吃没了，我就又给买回来，如此这般，周而复始。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他俩绝配呀、啊！ 对呀、啊，挺好的一个习惯，一个管买，一个管吃。 是、 啊， 但是我就想在他家门口开个小卖部，你知道吗？这好家伙，哎呦， 你老公就开心死了吧？ 嗯 ，Lucia 就说了，屡教不改，那必须说说我老公啊，经常丢三落四，每次出差必须丢点什么、充电器、水杯、衣服、钱包等等。 哎呦，我天哪！ 更过分的是，结婚戒指他。那只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嗯， 稀里糊涂的就丢了。 那 还有啊，我老公就是那个在家随手乱放乱丢东西的那种人哦，就跟大帅一样，日常天天的就问我，哎，我手机哪儿呢？我钱包呢？ 啊， 哎，我那两件衣服怎么又没了？ 啊， 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捡呀捡， 哎呦， 真是 他把东西都放在屁股后面，没有没有，哎，其实你看啊，从他这个表述就可以看出来，他为什么老丢东西。 就是不长记性。 不是不长记性，他为什么老丢东西？就是因为他老乱放东西， 又不长记性。 不是，你上来这个记不记性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就是是另一说、 啊、 就是因为他老乱放东西，所以他总找不着东西， 还是没记 性。明白吧？那个我妈小时候就经常教我一个、啊、这东西哪拿的放到哪去， 就是有 趣有还放到哪放回哪去， 对吧？ 然后呢、啊、比如说你的东西你一般整理的比较整齐的那种人， 嗯嗯， 他一般不太会都丢东西， 对， 因为他东西非常有条理。 现在其实有一种新兴的职业，就是叫家政服务的那种，叫什么整理 师是吧？ 对，整理师，你呀、啊，固定让他来家，把所有的东西全给你整理归位。这样的话，你自己慢慢形成习惯，你就知道哪儿来哪儿去了。 对，李荣源说了 啊， 哎，刚那哥们儿、哎 啊， 媳妇儿惯的，分析完毕啊。好，还有九色鹿，我已经看见您了啊。这个很多的新朋友，欢迎你们通过这个微信平台来互动交流。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内容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二十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三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的几个消息啊。第一个是说一说大白菜吧， 嗯嗯， 啊，这个有很多，咱北京应该也有冬储大白菜的习惯吧？ 必须有，打小我小时候就有，而且呢，那时候住平房， 嗯， 都是在这个平房院外面墙边上， 嗯， 一堆就几百斤几百斤的堆， 对， 你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这种冬储大白菜也跟每个时代的这个怎么说呢，消费习惯不一样， 嗯嗯， 那个时候可能到了冬天就 没别的菜， 没别的菜， 它是看家菜之一，除了它还就是萝卜了。 嗯，对，但是最近呢，发现啊，这个大白菜在北京的批发市场上的价格每斤只有2.5毛左右，跟往年的同期来比的话已经是较低了啊。而且大白菜为什么跌出了白菜价，后市又会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北京新发地市场产品批发市场，胡萝卜、西红柿、油菜等蔬菜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尤其是大白菜， 嗯， 价格已经是近年来的同期较低值。 对， 那么这家市场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1月初这家市场的大白菜平均价每斤3.5毛， 嗯， 此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哎， 到11月底30号左右，平均价格才1斤2.3毛。 对， 这比去年同期每斤大约低了1毛钱。 然后山东青州的这个一位菜农就介绍了啊，说他种了30多年菜了，那现在的田间地头的白菜啊，不是论斤卖，而是论颗卖， 嗯， 啊，那个所以价格是秋后以后价格是越来越低。蔬菜价格为什么会下跌呢？有专家分析，由于此前天气状况良好，有利于蔬菜生长，山东南方蔬菜产量十分可观，近期蔬菜集中上市，后方供应源也是源源不断，那市场上的供大于求，所以价格就一路走低。 对， 未来呢，伴随着后期的天气转冷， 嗯， 秋菜储备完成，特别是北方地区会出现降雪，物流运输变得相对困难，那价格会出现回升。 我告诉你，这是一大小年之说，今年这降低了之后，菜农明年肯定种白菜少，明年肯定白菜得贵， 哎呦， 或者是得涨点价， 哎呦， 这样吧，大帅， 好， 我给你一个商机， 嗯嗯， 你今年投资100万大白菜， 好， 明年准保你翻 分儿，把这100万大白菜我储起来， 储起来，明年就坏了， 那好， 我 听你的，我跟你说， 哎，但是萝卜你可以多放点，我告诉你， 为什么？ 萝卜它储存的时间长， 哎。这样说一说，这个冬天如果你爱上火，可以多吃大萝卜。 对对对，那北京中医药大学亚健康科主任彭玉清介绍哈， 嗯， 入冬之后，为了顺应大自然特点，人体呢会毛孔关闭，这样内火就旺啊， 嗯， 就无法通过毛孔散发出去啊，只能够向上或者是向下而行。 嗯， 上行之火，人们就往往容易感到咽喉、鼻黏膜干燥；下行之火呢，往往会出现大便干燥。那么冬季的火呢，主要就是脾胃之火。 火。冬季人体本身就处于外寒内热的状态，如果你再进补人参啊、黄芪啊这些辛温性温的这个药材，或者是吃大鱼大肉、巧克力、大枣等甜腻的食物，就特别容易引起上火。 所以冬季最好的蔬菜就是萝卜，通腹气、宣肺气，保持内热，蓄积，然后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预防上火。哎呀，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我吃萝卜还被人笑了半天。 为什么？有味儿？ 就是，没有，我去昌平吃，就是玩的时候，我买了好几根生的萝卜，我让他给我切开，我现生吃啊。 可以啊。 对呀， 老百姓 老有人笑。 老百姓的这个凉菜呀，桌上这个凉菜，这个凉拌萝卜是经常常见的。 我都不用拌。就洗吧洗吧，咔， 可以可以， 就 你们山东啊，潍坊那个萝卜就叫水果萝卜 啊，对对对， 就当水果 的大萝卜， 对呀 啊好，当然就是被骂，主要是因为吃完了以后开了2个小时的车，然后车里的空气不是很好。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有哪些屡教不改的事情啊，来看看大家。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看一看这个妍妍妈说了，我有一个老是改不过来的毛病。 怎么着了？ 就是每次拿一张抽纸擦完手之后呢，就随手放桌子上，想着一会儿啊，再用还能擦。结果再擦的时候就又抽了一张，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桌子上一张，那个桌子上一张。我老公老说你就改不了这个毛病， 这浪费，确实挺浪费。 不是啊，他的这个他本身是出于节约。我有时候也是，我就是有时候我就 好心办坏事的意思。 不是，我有时候口袋里就是。就翻出那个穿过的衣服的口袋里啊，经常各种各样子的 抽纸巾， 纸巾就是因为我可能用完了以后，我擦了一下以后，我觉得哎别浪费扔了， 继续 拽在口袋里，然后可能会用。 挺好的习惯呀，但是外边的时候不经常能遇到有这个纸巾的地方啊。 也是，我有的时候经常急的时候，内急的时候找不着纸，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想兜里有，解决大问题了。 结果就老是口袋里经常会有些。旧纸， 我天， 就搞得跟个什么似的啊！ 来看看三秒钟记忆说，我属于油性皮肤，总是爱长痘，但都是属于偶尔啊，冒这么一两个，但是吧，你看我又爱吃辣 啊，尤其是爱吃那辣条，哎呦那香，然后呢？这脸也特争气的，成片成片的长包，然后就给我吓着了，我就去瞅医生 啊，医生说你啊，你就得忌嘴，不吃啊就好了。之后呢，我就谨遵医嘱一个月，你看看谨遵医嘱。哎呀，等包好了呢，我又回归以前的饮食习惯，又开始吃辣条，又开始吃辣。 现在又开始冒包了，对不对？ 与其说是屡教不改，不如说是我 好了伤疤 忘 了疼。哎，真是啊。好，你现在有对象吗？我这是个姑娘是吧？我看一下照片， 皮肤挺白的呀。哦，估计 美颜 磨过皮儿。 对，你是这样？问那个姑娘多漂亮的，你要来想象一下，你说这包万一影响了你对不对？找对象，这个多的那个可惜。 对呀，像大帅这样的小伙儿看不上你了，怎么办？ 是呀，你对，所以啊，赶紧的，好好的啊，把包治好。然后来 JYC 说了，说哎，我就是166的，我是166的。哎呀，我听到你说166，勾起了我万千思绪啊。 哎呀， 说哎呀，想起了初恋女友什么的。 高中生 了，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 E 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7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7折起。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嘞？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北风减弱，有利于辐射的降温。来看一下预计呢，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3度左右，而且明天白天继续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虽然天气晴朗，但是降温比较明显，并且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整个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4度，相对湿度2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望直销车险，爱车 京方向西三旗收费站到上清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郭庄子，京沪高速出京方向4环到5环，以上路段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 不是什么呀？ 昨天晚上带儿子上完补习班，收拾收拾都9点左右了 啊。 回家的路上就打开听听塔耳朵听故事，然后我俩的对话就开始了。儿子说：“ 妈妈，我要听帅哥哥。”啊， 什么帅哥哥？我就脑子里搜索，我最近听过的故事没有跟帅哥哥有关的呀。 就是那个帅哥哥。 没有帅哥哥的故事呀。 啊。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 哦，我恍然大悟。哦，那个就是早上才直播呢，我就纳闷儿子现在还不到4岁，为什么叫大帅哥哥呢？ 真 还有你们的节目也不是少儿的，他咋那么会喜欢呢？ 就是早上起来听起来振奋人心。 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助于孩子提早成熟。没有， 现在宝贝应该上学了哈。 谢谢宝宝的成长。 小麦 他才4岁，他上啥学 啊？ 大清早上起来 上幼儿园了。 幼儿园这个点上了吗？ 8点反正是。 哦， 就要送回 去。哎呦，幼儿园都这么辛苦。 是，我告诉你，还考数学考英语呢。 啊，你真的假的？你别瞎说。 真的。 幼儿园现在明确规定是不允许 进行教授那个叫小学内容的， 我们就不说那家了，反正是要考试的， 这种是要被抓的，好吧？ 不，我觉得是可以的，要好好的提高一下他们的学习的水平。 不是，这是国家规定，好吧？你别开玩笑了啊！那个不允许， 他们学习提前学习一下嘛，对吧？ 不，这是不允许的。 我说我们家孩子还报了好多班的，行了吧？ 啊、哦！我要举报高磊。 可以，没问题。来看看啊，这个说了，我们家老公有一个屡教不改的毛病。 哦， 就是我有一个毛病，喜欢把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 哦， 每天老公下班回来都会说：“哇，家里真干净，老婆您辛苦了。”说完这话，立马衣服袜子到处扔，每次都如此。 啊，这个同样是送给刚才把那个叫李荣浩的是吧？还是谁李荣源的啊的话送给你媳妇儿惯的，那是吧？来看一下勇敢的勇说，你们不知道吗？哦，这是一会儿我们说一下勇敢的勇啊，他因为他要评论的也是跟我们今天引发互动话题的新闻有关，就是关于这个马拉松的这件事情啊。 是是是， 我们先看一下大家屡教不改的事情。嗯 ，CC 说了，我们家先生，两个习惯绝对是屡教不改，一就是打开各种瓶子之后就忘记盖盖。 哦， 要么就四敞大开的，要么就虚掩着啊，没盖紧，导致我经常一拿起瓶子来，哎呦，什么盒子来，就会直接掉地上撒一地。 嗯， 还有一习惯就是不撕快递箱上的快递单，我都说了无数次了，甚至拿回了箱子让他重新撕，结果下次还是不撕。 哦， 哎呦，这教育大人比教育孩子难多了呀。 哦， 啊，你说你还不能打他一顿，闷死我了。 看来你这教育孩子就教育不好就打一顿呗，是这意思吧？哎，但是呢，他说的这个事儿呢，这样，有可能人老公为什么不老是不拧瓶子？ 为什么呀？ 怕媳妇儿拧不开呀。 哦， 对不对？ 那你还做得不够到位。 那是什么？ 你应该直接拿个杯子把水直接到杯子里送到媳妇跟前。 哦， 你说说这是不是应该的？ 我前两天还看了一视频 有一老公被媳妇儿气火了，就惹 媳妇儿了。 不是他被媳妇儿惹着了。 哦， 但是他又犟不过女人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跑到媳妇儿化妆台那个地方，把他的所有化妆品的盖子使劲拧紧拧紧拧紧，我让你明天早上起来化妆。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消息，是外地，我之前开会的时候说过这个 啊， 就有一个媳妇儿跟老公吵架吵翻了，然后老公真气着了。后来他就偷着开老婆的车出去，在哪儿能犯违章他就往哪儿开，怎么开。结果一年之后不是要那个消分吗？年检吗？结果好像刷了得有2000多分。 啊， 犯2000多分。 2000多分啊， 就是一直累积下来， 那这直接就吊销驾照，永世不得录用啊。 反正就是让当时他老婆就疯了。啊， 这个大家不要学啊， 好像是江苏的一个事儿。 这种太狠了，这大家不要做这种事情，不要做这种事情。拧化妆瓶盖也就算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再读一条啊，老范说了，帅 啊， 我每天习惯晚饭后啊陪儿子玩一会儿 啊， 9点呢就哄儿子睡觉了。完后呢开始吃鸡啊，就是玩那个游戏 啊， 每次都到晚上12点多。一开始老婆还好言相劝，说哎呀，这个说自己心里也想明天一定要早睡啊，再也不玩了。可是每次到手拿到98K 的时候就说最后一局，一次又一次。昨天晚上又是1点进了卧室，结果老婆真的在地上放了2包康师傅，还说是贵的，是用来跪的，还是用最新式的姿势滚出去的。就这样我在客厅的椅子上睡了一晚， 就看你长不长记性了。 帅，我昨天晚上就是在椅子上睡的。活该， 就是 真是的， 谁让你熬那么晚啊。 你要再这样老婆就可不是，就是说啊，光让你在客厅上睡了， 家门都不让你进了， 真是 直接换锁。 哎，好家伙，你要再这样下去，你一进卧室门你就发现，哼，老婆抱着98K 啊，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那些屡教不改的人，屡教不改的事儿。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一说首届冰雪大会将在北京举办的好消息啊。 好，第5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呢将于6号在上海启动，组委会日前介绍了活动的筹备情况以及亮点特色。冰雪季期间呢，全国将开展一系列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冰雪主题活动和群众性的赛事。作为冰雪季重要的板块之一，首届中国冰雪大会将在北京举办。 那首届冰雪大会呢将会在本月的22号到24号在北京展览展馆举行，大会以参与体验互动为主要内容，观众到时候呢可以亲自体验仿真冰、滑雪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真冰冰壶、冰球、轮滑等项目，也可以观看冰雪服装秀、冰雪主题儿童剧、京味民俗趣味冰雪项目等等的这些活动啊。 对， 别忘了22号到24号在北京展览馆。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彭帅重返大满贯、 哎呦嚯， 我国的这个女子好手为了获得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正赛的外卡，刚刚结束 WTA 禁赛的中国金花彭帅在澳网亚太区外卡赛女单赛拼到了决赛，最终呢她在对手张凯负伤退后直接夺冠，也获得了明年澳网的正赛资格。真不容易，反正之前啊出了点事儿啊、就是参加这个去年温网的时候搭档这个女双比赛的这个参赛选手选择上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呢被对方告到了 WTA 的这个仲裁法庭、结果就判禁赛了，好像有一段时间。 哎呦， 现在又复出了，不错，他已经是30多岁老将，不容易，跟李娜是同时代的，你想想、 加油帅帅啊、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来这个照片的啊，一看就是球迷，说到的就是法国足球在巴黎大皇宫揭晓2018年金球奖得主莫德里奇荣膺大奖，完成了年度个人荣誉大满贯，姆巴佩获得了新设立的叫科帕奖，效力于里昂的挪威前锋赫克贝里获得了首届女子金球奖，摩迪打破了梅西和这个罗纳尔多10年的垄断，拿到了这个项目，也就是这10年来就是梅罗二人转，就是要么梅西要么 C 罗，要么梅西要么 C 罗，然后后来结果这个终于莫德里奇在今年啊这个拿到了这个大奖， 就不容易。他是属于，我不懂啊，他是属于新生代球员吗？还是说跟他们是同时代的？ 不是同时代的，这 同时代 他已经是多年的一个老将了，应该算是。好，当然再来关注一下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吧。 好， 就是12月2号奔跑中国系列赛事南宁国际马拉松赛开跑，最终来自江苏的运动员程千玉以2小时27分54秒的成绩获得了国内组的冠军。但是在比赛最后的冲刺阶段，程千玉再次被工作人员递上了国旗，并且在最后时刻是披着国旗冲过终点的。交接固然非常的顺利，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啊，但是如此制度性的错误，在填写下发通知并且约谈之后仍然屡禁不止屡教不改，实在是让人诧异啊。 这确实是，确实是。 咱 们就不多说这事儿了吧。我觉得就是希望咱们现在啊全国各地得有我觉得上千个马拉松赛，那么国际 A 级呢也不止一两个了，所以呢希望相关的组委会能够认真办赛，认真的好好把比赛的水平搞上去，而不是搞这些形式主义，对吧。 来看一下勇敢的勇应该是参与过这个马拉松赛 哦， 他说你们还不知道吧，还是这个组织者，他说是一个某某公司在奔跑中国南宁站上硬把刚刚冲过终点的选手拽停，说是要跟他们的背景板照合影然后呢那时候选手当时是瘫坐在地上了，这不专业的简直是令人发指的程度， 这个太过分了。因为我们知道跑完了马拉松之后呢，人体是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 我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生命危险的这种状态。 我小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老师说你跑完了步以后不要马上停下来， 对， 你要慢慢走一走或者是溜一溜， 对，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 但有的人就是已经到极限了，他直接冲过终点可能就倒地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人马上把他抬走， 帮他进行人工的放松啊什么的，这个那的，不能说你直接拽起来， 这简直太业余了，而且这简直不能叫业余了，这叫利欲熏心、丧心病狂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组委会的问题，你可以把这个赛事交给某个专业公司去承办，但是要对他们一定要有要求。 但从他这个看做法来看的话，一点都不专业呀、 所以说他也不是 A 级赛事嘛， 哎， 干脆关停得了。 来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说一说哪些屡教不改的事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看看这个 CC 说了，要说不长记性或者是要说屡教不改，我必须要互动一下。 嗯嗯， 话说我的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快把我气疯了。 哦呦， 他不交作业 啊， 但他不是不写， 为什么？ 他是不交， 写完了不交。 哎，你说这 个性， 这孩子个性。他说那个因为这个问题被老师留了两次了，请家长，你说他要是因为不写而不交作业还有个理由，但是写了不交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天天就跟唐僧一样，晚上回家说，早晨校门口嘱咐，还是不交。你说这算不算屡教不改？哎，我觉得是这样，你得真的得就是，或者你可能已经问不出原因来了，我觉得得换个人真正的跟他交心问一问， 对， 到底为什么。 我严重怀疑可能是因为之前某一次交作业的 经历 伤害到他幼小的心灵了， 他就不交了。 所以老师每一次留作业他还是本能的，我作为学生我要完成作业，我要写，这是对我自己负责、但是可能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情他不想去交，因为他受过伤害 一定是， 所以得把这事挖出来。 所以你老念他是没用的、 对， 你别老唐僧念他啊、他一定是内心有什么症结啊、这个 看看超人堂 啊、 超人堂说了，我老公每次喝饮料都会剩底儿、就是说留个小底儿喝不完 哦。 还有呢，就是每次他都忘了关灯关门，就出门了 啊！ 说了无数次了，我都快说吐了 啊！ 依然还是没有改掉这个毛病。就是喝饮料，我觉得可以理解，万一就是撑了不想喝了。但是你出门你不关门，这个是没有法理解的吧？你不锁门啊？ 不关灯也就算了，还连门都不关。 对呀、 给小偷留好门，还得灯开开来 啊！ 你照亮您的前程哈、来看一下，还有露露说了，我听你俩节目这么长时间了，还是一直傻傻分不清楚你俩谁是谁，这算屡教不改？咱俩其实挺好分的，我还是有一些山东口音的， 是吧？我的声音具有王子气， 你看我这个人就很实在，我就自我剖析。你像这种臭不要脸的，就是高脸。 夸耀一下自己，对 对，这样臭不要脸的就是高脸。 其实一听我们俩说的话的内容也能分辨得出来。 对， 我经常是高高在上的那种啊，夸 高高在上被我鞭子抽的那种，你知道吗？好，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说一说那些屡教不改的人和事儿。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那个有一位朋友，这个琳琳给咱俩分了一下， 怎么着？ 人是这么说的 啊， 说很好分 啊， 高磊的声音有点娘。 谁说的？谁说的？ 说大帅时不时会变成熊二。 对，我就是为了要跟他区分，所以我角色扮演，你知道吗？ 熊二就是那个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了。 哎呀，您可听不出来， 熊二的这个配音好像真的是个山东人、 啊，真的呀， 他是有点山东口音，我觉得。来看一下啊，资讯方面，这个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影片宣传推介会在北京举行，9部被隆重推荐的影片，包括讲述浙东山村筹备国际 戏山地马拉松分站赛故事的影片《春天的马拉松》，还有描摹深圳老城照相馆祖孙三代人生变迁的影片叫做《照相师》，还有反映交通建设和路桥工人生活的影片《大路朝天》，以及中国合伙人二、黄大年、天渠，还有片警宝音，以及热土等等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几部电影。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儿艺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国内首部成长戏剧《山羊不吃天堂草》日前亮相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山羊不吃天堂草》通过了戏剧的形式，聚焦少年心灵的成长历程，真实的再现了改革开放40年的点滴变化，激励当代青少年儿童不懈奋斗，书写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新篇章。 好，再来关注一下由中影公司出品、著名导演冯小宁执导的中国首部科学预言大电影《动物出击》，已定将在大年初一2月5号啊登陆全国院线。科学预言大电影 啊， 就是科幻片嘛，是的嘛，但是带有一定的预言性， 是吧？ 哦， 预见性， 嗯。 中国和新西兰首部官方合拍的动画片《太空学院》呢，昨天登陆央视少儿频道，每周一到周五两集连播，爱奇艺呢将于第二天同步更新。《太空学院》呢以3到6岁学龄前儿童为受众，故事讲述的是沃沃星球上有5只有志成为太空探险家的沃沃宝宝，在游戏化学校太空学院中积极热情地参与各种游戏，在游戏当中学习和成长的故事。 好，再来说一下12月5号北京舞蹈学院原创舞剧井冈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专场演出。这次演出是国家艺术基金大力支持下，对井冈原有舞台形式呈现、舞蹈表现段落等多方面进行改版升级之后，面见观众。那改版之后呢，艺术呈现更加丰富，更加细腻流畅。井冈将于12月23号再度回归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上演。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关注，同时呢跟大家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说的是哪些屡教不改的人、屡教不改的事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乐死我了 ！MG 七剑说了，你们知道吗？说我媳妇儿一直以为你们俩一个叫高帅，一个叫大磊， 为啥？ 这我可能老叫你磊磊 哦， 所以他媳妇儿就不知道高是谁，他以为我们是高帅组合，就一直以为因为你老叫我帅、哦、我叫你磊，所以他们 没有人带出姓来是吧？ 对对、哦、所以他媳妇儿以为我叫高帅，你叫大磊、 哦、 然后呢说我告诉他们说。我就告诉他说，要是他俩叫这个名字，那高帅就是一个人了，干嘛要叫高帅组合？ 对呀、啊， 组合呢、 啊， 还要大磊干嘛呢？可是他一直就是认为他是对的， 没关系，就这么叫着 啊，对， 我们无所谓的啊， 嗯、 你只要喜欢就行。 哎， 来看看聂聂说了，屡教不改的人是我老公。 哎， 屡教不改的事儿太多。我告诉你，最经典就是家里有鞋架子 啊、哦， 但是他换下来的鞋基本不放鞋架上， 哦， 都摆在地上 啊，对， 满地鞋， 嗯， 过道都堵了，说了老公很多次了， 哎， 每次都说，哎，你就不能帮我拿起来吗？ 哦， 我都帮他收拾多少次了，他都觉得应该的。你说人气人不气人？ 哎，你下次你给他把鞋啊，他不是让你收起来吗？你收到他找不着的地方。哎，你让他早上出门的时候找不着鞋， 没鞋穿， 长不长记性，是不是？哎，或者给他穿上买双小鞋儿啊， 或者说呀，你给他留一样一只， 哎， 逼着他呢，他上班也有鞋穿。 你瞧，听我们这节目多促进家庭和谐， 然后他就长记性。 来看看，你没发现今天早上说屡教不改的全是自己老公吗？ 啊，对， 这全是老公， 就跟上次咱们俩互动那个说教孩子上课学习补课似的。 你知道这 都是说老公 的事，这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老公大撒把。不管啊， 对，没有没有，这只说明媳妇儿每天早上都很闲。来看一下，来， 只能说明老公在送媳妇上班的路上。 对，紫丁香就说了，我老公屡教不改的事可多了 啊， 沙发坐完了靠垫，沙发巾乱七八糟，脱完袜子总是第二天

哎，你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啊，好嘞，那么先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今天天气应该是还是不错的，那天气晴朗，但是呢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中午时段这个风会比较大，平均风速有个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那么到傍晚这个时候风力就小下了。那么今天光照虽然好，这个气温应该是比较低，最高气温也只有4度上下，因为北风比较明显，那么即使在这个最高气温这个时间段呢，体感到的温度呢可能也就是在0度左右，应该说是天气比较冷。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零下6度左右。看来这个天气应该就寒冷了，那么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明天看来是冷空气啊一个活动的间歇期，那么明天天气晴朗，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啊，这个最高气温可以降到零下1度了。虽然是感觉到风地面这个风不大，但是这个气温是比较低，因为整个这个大气层啊温度都很低。那么即使光照很好，那么它这个气温上升非常乏力，说它明天天气寒冷，那么最低气温可以降到零下。这个4度左右。那么因为这个冷空气嘛离开了以后啊，气温有个短暂的这个上升，那么到了7号早晨看来这个最低气温在零下8、9度，这么个样子了。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就是冷空气呢活动不断，那么看这个持续到周末，气温应该是大幅度的下降，最高气温在零下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零下8、9度。那么最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6号白天这一天呢，看着风会比较大，平均风力有个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那么尤其是山区，这阵风可能得更大一些。那么大家一定要，一个是注意防风，再一个是要注意保暖。那么这个对北京来讲，看来这段时间的平均气温在零下3度了。零下3度，那么常年来看呢，就是0度左右，这个期间，看来这个气温看来它比这常年要低，比较多，所以天气冷啊。再一个空气呢也非常的干燥，在干冷空气的吹拂下，那么大家一个月多注意补充些水分，再一个要注意防火和用火的安全。北京这个天气应该说是主要是干冷。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东北地区也是一个干冷，它这个地方看来这个风也比较大。你像哈尔滨，那么今天是零下9到零下18度，长春零下6到零下15度，沈阳是零下2到零下13度。那么再加上冷的程度，那么从这个数据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再加上这个风也比较大，在这一带，那么未来啊。这个几天看来还有降温幅度，还有4到6度的气温下降。其实天气比较复杂的呢，还是在华中、华东，这一带和华南这一带。那么今天、明天、后天，那么这段时间看来都有一些小雨天气。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像安徽啊、江苏、浙江、上海和福建，那么这一带这个天气可以说是风雨交加。甚至有些地方也大雾弥漫，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这一带风很大，但是这个因为天气是阴沉，地层这个湿度非常的大，所以说这个雾气蒙蒙的，那么对交通出行这个是非常不利的。那尤其是在这个上海、浙江这一带，我看着还有一些中雨天气。那么未来看来这段这个时间这个降雨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再这个气温下降也比较明显。主持人，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四 1-800-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的交通路网指数是7.2，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小街桥的由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的由北向南，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的由东向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由东向西，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的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二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那么另外呢，目前西二环北段及北三环全线的外环方向是持续车多缓慢，受其影响呢，阜成门外大街、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鼓楼外大街等相关联络线的进城方向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亲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亲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亲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要解散了。刚才我们俩吵架了 啊， 不开心了。 哎呦，真的呀。 嗯， 为你跟谁吵架了？ 跟高磊吵架了。 高磊是谁呀？ 高磊，高磊屡教不改。他你哼，改天跟大家说我们两个吵架了，现在我们两个不说话了。我来跟大家读一条大家的互动话题。 你别生气了。 没有啊，跟大家说一下啊，看看大家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叫做这个屡教不改的那些事儿。 对 啊，咱们来先看这一条。好，就说了 啊， 我老公啊总要上卫生间时的时候，上卫生间的时候抽烟 啊， 他上完厕所那半天都不能进去呀。你跟他说好几次了，别在里边抽烟，别在里边抽烟，他就是不听啊。帅帅磊磊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真的不能在卫生间抽烟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听说好像这个厕所里边 不是有烟杆吗？都会报警啊。 不是，你家厕所里装了一烟杆啊？ 厕所没有，厨房有。 是吧？你这个一般厕所里边好像有抽烟的话它会爆炸的 啊。 就是好那个，就是 怎么可能？你别吓唬人。 不不，有的有的是有些厕所可能是不是它沼气比较足的那种？ 那是公共厕所， 不是。反正有人说，我记得看过一个节目说， 我们家人没那么大量。 说你千万不要在厕所抽烟，有时候找气氛可能比较大的时候，你抽的可能会咚就给着了。 真的假的呀？ 是是，所以是这样啊。那甭管真假，你拿这个先吓唬吓唬你老公，说老公你别在厕所抽烟了，高帅说了在厕所抽烟容易爆炸。 哎，我教你一招，其实应该挺管用的。你给他那个烟里啊，塞点那个芥滴一点芥末油 哦， 滴一点那个芥末就是平时5块钱一小瓶那，哎呦，我告诉你特别管用。他抽完一口，我告诉你，他一星期说不出话来。 你这太狠了， 那怎么办呀？ 你来点轻点的。 是什么轻？ 在厕所里灌满瓦斯，哎，让他 还得爆炸呀，这你更狠。 开玩笑，这都是开玩笑啊。但是劝一下老公，千万别在厕所里老在厕所里抽烟啊。 啊，那点芥苗那不是开玩笑，你可以试， 可以试试啊。好，来看 来红烧水萝卜说，我要吐槽一下我妹。 嗯， 哎呦，人老人家用膳， 嗯， 从来都只剩下一点饭菜。 哎， 哦不，从来都得剩下一点饭菜 啊， 而且从来都不改，屡教不改的人就在刚刚，就在我眼前的 红绿灯 的一辆电动车。跟485路公交车抢道，差点撞上，好悬呢！ 哦、 我就纳闷了，他们都不怕死吗？啊、 哎，这种也是啊，大家早上起来消消气啊，千万不要去抢道干嘛的？ 是是是。 刚才说到吃饭老剩一口的，好像还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个习惯。一会儿再看到再跟大家说 ，MS 类就说了，新朋友报道，听到大家声讨老公。我心里平衡了，于是我也出来跟大家冒个泡，说我们家这个屡教不改的太多了 啊。 最可恨的就是那个臭袜子总放在洗衣机里 啊， 我都说了无数次了，别放进去，别放进去。现在可好了，趁我不在，偷偷的放。 不放进去放哪儿啊？ 有一次我开洗衣机门，感觉到一股恶臭，我还以为洗衣机附近有烂水果、烂肉什么的，结果一看是他的袜子。 我天！ 估计这媳妇儿她人家比较讲究。一看高磊，你是袜子内裤都放在一起洗吗？ 我们家都是这样啊，然 后、哦、就所有的东西都。 但是我每次洗之前，我会倒除了那个洗衣液之外，我还倒 那个消毒液, 啊，倒一勺消毒液。 对，也有人就这么干，但是具体哪种做法最科学，我们不知道啊。 你分开洗太麻烦了呀。 是，我也觉得，如果一个大洗衣机开5公斤的 啊， 就放几双袜子、几只内裤进去，然后就转半天。 对呀、啊， 多可惜，多浪费水、啊， 水和电也都浪费。 所以人家 你让我手洗，我又懒。 那对，人家讲究的会专门买一些那种就是那种小洗衣机，专门洗内衣的。 哦。 讲究的就是高磊，你大家大户的是吧？ 我们家那都是放谢酒店那种大洗衣机，我告诉你 哦，对，天天为了洗衣服去酒店住啊。来看啊， 来啊，这个静悄悄说，嗯，我姐妹心情不好的时候来找我谈心，哎呦，我告诉你啊，她再不好的心情，每次我一说完都开开心心的走。 哦， 哎呦，我说好了，咱们这么着，比谁都明白。 哎， 我告诉你，下次见面又是一脸茫然的就来，你说这算不算屡教不改？ 没事，以后她要再心情不好的时候，除了找你谈心，她可以在每周三、每周五晚上10点钟，听听 FM 上有一档新节目，叫做《和大帅哥聊聊》，可以直接打电话聊天哦。 哦， 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咱们来进行收听啊！ 每周三、 周五晚上的10点 啊！ 而且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时候还有奖品的啊！ 真的吧？ 啊， 宋大帅是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互动交流。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3厅才8800，1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1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市新增19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现场推进会近日召开，北京方志馆等19家单位今年获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另有4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除名。同时呢，全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融媒体传播平台也于近日正式启动。 那么这次新增的19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和北京市方志馆等博物馆，以及八大处公园、世界乐器主题园、北京古崖居风景名胜区等景点。 再来说一下，昨天2018京津冀冰雪旅游体验活动正式启动，京津冀3D文旅部门将旅游资源进行推介，北京延庆区和河北省张家口市签订京张旅游合作备忘录，延庆区第33届冰雪欢乐节当天同时启动。 那么这届欢乐冰雪节呢，将以延庆精品民宿为基础，串联起京张两地的冰雪景区、养生温泉、古城花灯、民俗过大年等特色资源，推出长城冰雪嘉年华、赏灯滑雪休闲游、温泉美食养生游、冬奥冰雪极限游等10条遍布延庆全境的旅游线路，大家一块去玩吧。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故宫角楼咖啡开张了，贴着紫禁城的城墙根，捧上一杯康熙最爱巧克力，抬眼望去，千里江山图尽收眼底。上周六，位于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外的故宫角楼咖啡正式营业。 对，那么这间位于神武门外西侧城墙脚下的咖啡厅啊，设置了19张桌子，那么其中呢，贴着城墙根摆着有8张桌子，室内有11桌，开放时间暂定每天早上起来8点到晚7点，目前呢提供经典咖啡、牛奶和茶等31款饮料。 哟，这个以前在故宫里我还看到过那个某品牌 给撤了嘛？ 对，撤了是吧？ 对，撤了，现在已经不允许在故宫内开了。 那它这个是故宫外， 就算是外边吧？ 哎，城墙根上 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你身边哪些屡教不改的人、屡教不改的事儿？ 是，接下来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来谈一谈关于车船税的规定。车船税属于财产税，对于符合车船税法规定的车辆、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为车船税的纳税人，应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提到车船税啊，各位车主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每年办理交强险的时候，保险机构都会代收车船税。当然了，你也可以到税务机关设置的个人机动车车船税征收场所上门申报缴纳车船税。 为促进节约能源，鼓励使用新能源，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联合发布了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即财税2018-74号文件，明确了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车船的车船税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税。 好了，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详细介绍节能新能源汽车减免车船税的相应政策。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伴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来看看啊，刚才说到了老公在厕所抽烟这事儿呢，高磊不是给出了一个主意，涂芥末油吗？ 是， 有一小年轻就说了 啊， 我老公也在厕所抽烟 啊， 车里抽烟，滴芥末油真的好用吗？ 好用， 打算今天晚上回家试试。 我天， 今天我生日，我想我老公肯定不会跟我计较的。 我天，那你还是换一天吧。 别，对你万一是吧？ 哎，你这样，你学一下邵逸南，他又出了另外一个主意，说芥末油啊不太好，真的是太刺激了。 哦， 这么着，刚才那位朋友叫什么来了？小年轻是吗？ 对啊，小年轻 啊，你这样，你换成风油精， 风油精，啊，好家伙， 就没那么的刺激了， 来来来 我告诉你。 哎，还有林姨也来了，说你们这话题说的太是时候了。 嗯， 我老公30几年的坏习惯屡教不改，什么事呢？刷牙的时候总是开着水龙头，就在刚刚上班前还是如此。我还在说他，特别是几天前。新换的智能水表，当开着水龙头的时候，你就听到那水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飞车般的转呢。 我的天，心在滴血。 对呀，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声音放大，然后呢，每天就按在他边上啊。 哎，对，来，蝴蝶自在说了，我老公是九月份生人，就是某某那个 星座，哦，那某某座的人啊。 哎呦，他总是唠叨我， 嗯， 天天这不对那儿不对的，叨叨叨叨叨叨叨， 嗯， 不管我如何反抗，他都屡教不改。 嗯， 他叨叨我呢，也是因为我屡教不改。 哎，自知之明啊， 他因为觉得吧，说我什么我都不听他的。 嗯嗯， 听说九月份生人的这种碎碎念是一种爱的表现，我想说老公我也爱你。 我的天哪，这个反转太吓人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蝴蝶自在，他们真的不是爱的表现，他们是自我保护的一种表现。 你少来，不要破坏人家的夫妻感情。 他叨叨叨就是因为他就想置于你死地，他不想给你翻身的机会，一直得让你知道你错了。 你少来，不不不不，那个蝴蝶自在，你别听高磊，高磊就见不得别人幸福啊。 是是 是, 是， 所以你老公是爱你的啊。还有那个欣欣，还有太阳，刚才都说了一件事，你俩不刚才说加油那事儿吗？ 啊， 好家伙，欣说了，我默默的看了一眼油表，续航里程15公里 啊， 到公司还有30公里， 怎么办？加呀， 他应该是电车。我估计应该是电的，忘了充电了， 那推吧， 这是最大的麻烦的事儿啊。还有太阳也说了，路过加油站忘了加油，你俩一说，哎呦，想起来了啊， 哎呀，赶紧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一下奇闻异事。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说说这个奇闻异事吧啊，咱们来说一下一位遇到名人的这样一位哥们儿啊， 好好好， 阿根廷小伙阿圭罗，哟，这不是球星吗？ 对呀， 这个11月30号搭乘飞机从西班牙飞往阿根廷，这时候呢，他就坐旁边，哎呀，看到旁边有一个是吧， 邻座， 一位邻座啊，有一位 大妈， 我都没敢说，我在这犹豫了半天，你竟然敢说，后来他仔细一瞅，哎呀妈呀，这不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吗？ 对呀。阿奎罗呢现年才28岁啊，年轻小伙子当天呢搭乘西班牙航空公司6849航班呢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哎呦，人家还挺有钱，坐在商务舱啊。据飞机起飞大约10分钟，默克尔突然坐到他身边。 嗯， 随后德国财政部长肖尔茨及其助手和保镖也进入到商务舱了。 哦，这个阿圭罗还回忆了，说这个默克尔看似非常放松，长达13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他喝酸奶、读书、睡了一会儿。飞机降落前1个小时，默克尔前往驾驶舱与航班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合影。 哦，那么当被问到是不是和默克尔聊天的时候。阿奎罗回了说，虽然默克尔冲他微笑，他也没有勇气与这名德国领导人说话。 哎，默克尔原定11月29号乘坐政府专机前往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3次峰会，专机后来出现了一些故障。 哦， 在德国境内一处机场降落，默克尔一行次日上午搭乘德国空军另一架专机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那里换乘了西班牙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哦， 这个其实挺难得的， 机缘巧合， 这种还能够你说谁能想到旁边坐一国家领导人？ 对，一般人家出行都是国家专机嘛， 是， 对吧？从来不坐民用航班的呀。 所以你说咱哎，磊磊，你在坐飞机或者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名人是谁？ 都是经济舱遇不到。 胡说啊！你每天早上就跟一个大名人在一起， 大帅是吗？ 啊，对， 真 是啊。